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大礼拜天的中午哈，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儿的锁定收听。那么离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呢还有一天9小时左右，那么就要拉开序幕了哈。那么在去年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一个大乌龙，就是这个沃伦比蒂创造的，他呢就是错把最佳影片颁给了《爱乐之城》，但实际上呢是他拿错了信封，最佳影片应该是《月光男孩》。那后来呢根据调查呢是普华永道的工作人员递错了获奖的信封，于是呢那么今年的奥斯卡禁止工作人员在颁奖典礼过程当中使用手机或者说是在社交媒体上来说这个事情了哈。好吧，那么相信明天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电影爱好者都会疯狂的去刷微博啊，上网啊，关注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盛况。那么其实呢，对于只爱音乐不怎么看电影的朋友来说呢，奥斯卡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每年能够入围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那些作品质量还是相当上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过去十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天哈。那么昨天呢也是我们的素人翻唱大合集的第一期哈，很多朋友的歌呢都在节目当中播出了哈，那个播出了之后呢，很多朋友都给过来了这个反馈，而且呢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在把自己的作品发送给我们哈。那么呢这个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每周六的时间都会为大家去整合这周当中大家翻唱的好作品。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继续向大家招募大家的翻唱好歌，把您的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就可以了。好吧，期待各位最牛的嗓音。 Dreaded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我们既然是来盘点这近十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那我们呢就从后往前来聊哈。那么在去年2017年举办的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电影《爱乐之城》的主题曲《City of Stars》拿下了最佳原创歌曲奖。那么在观众看来呢，这个奖真的是实至名归，毫无意义。毕竟呢，就一亿啊，没有这个争议的意思。那毕竟呢，这首歌的创作班底真的是太豪华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在前阵子这个马戏之王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贾斯汀保罗和本吉帕塞克这两位呢堪称是金牌配乐制作人。那么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他们也是为爱乐之城的创作的两首歌曲都入围了最佳原创歌曲，可见他们的实力是相当不俗哈。那么呢演唱这首歌的主演就是高司令瑞恩高司令，还有石头姐艾玛斯通。那么这俩人呢被人熟知的身份呢是演员是吧，但是呢其实哈他们在多年前都是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素养的。高司令呢曾经是米老鼠俱乐部的成员，而艾玛斯通呢更牛，人家是登上过百老汇的人，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唱功是根本无需让人担心的。那么有这样的制作班底，我想呢即便是爱乐之城的话题度没有那么高，那么这首歌呢也会非常的成功。前面开始我们就来分享去年的这个爱乐之城的影片的主题曲 City of Stars 星光之城。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Bu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That'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f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City of Stars 来自高司令和石头姐演唱的爱乐之城的主题曲，这也是夺得了第8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歌。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大南说了，高司令唱功没得说哈，感觉不比贾老板差。哇，这个评价好高哈。他说当初在迪士尼的时候呢，他还一直住在贾老板的家里。哇，这事儿您都知道哈。索斯科尼说了哈，最喜欢爱乐之城里的一句台词是，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呢，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情。看来说这话的喜欢这台词的应该是深有感触哈。柯大魔王说了，去年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还是单身，周围坐的都是情侣，呵呵，如今一年的单身生活结束了哈，准备迎接新一年的单身生活。哎呀好吧，哎呀认真脸哈，希望你这个早日脱光啊。一直以来呢，电影界都有很多不解之谜，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下一任007谁来演。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跟这个呢很配套，那就是下一部007主题曲谁来唱。那么在2015年的11月电影007幽灵党上映。那么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是骚姆演唱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祥之兆。那么在官方正式宣布主题曲之前的媒体就得到了消息，听说骚姆要唱主题曲，但是呢跟他问的时候呢他就老是否认，哎呀不是我呵呵，就后来还是唱了哈。后来呢这首歌曲获得了第88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影迷间的争议还是蛮大的，有人觉得这首歌的风格跟007没啥关系，因为007系列的歌曲都是这样的，旋律和冲击力完美搭配，或者说是这种充满肌肉感的魅力。但是呢不祥之兆的风格并不属于这种，但是呢支持者却觉得007这个老 IP 需要接纳新的声音嘛，对不对，上一部用的是阿黛尔，这一部用的是这个骚姆，与时俱进挺好的。

Writing on the Wall 不祥之兆，也是来自第8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得者林夕《幽灵党》的主题曲演唱骚姆。我觉得隔壁詹美丽真的是说出来了我的心声，她说那一年赶去看邦德，只听见风骚低沉的一段弦乐，邦德的飞机升起来的那一刻，镜头猛地拉远，露出了灰蒙蒙的磅礴城市，弦乐完美衔接主题曲起宽大震撼的管弦前奏，激得我浑身鸡皮疙瘩，旁边的姐姐直接拿出手机听歌识曲。没错，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也是在看完影片的结束，真的是跟你的感觉是完全一样，所以说我超级喜欢这支曲子。科尔尼斯也说了哈，我记得当年15年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歌是先出来的，当时听的时候听了几遍都觉得很普通，不觉得好啊，后来去了电影院，一开头就是这曲子，加上画面给了我一种深深的震撼，那种感觉呢至今是难以忘怀。后来回到家呢，就无可救药的循环，每回听到这支曲子呢都有一种震撼感。那么相比于前面我们说到这几支歌呢，第87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可能稍显陌生。这首歌呢是约翰传奇和科曼共同演唱的 Glory 荣耀，那么这部也是影片塞尔玛的主题曲。塞尔玛是一部历史影片，它讲述的是马丁·路德·金在1965年组织的西欧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行动的故事。那么电影内容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我们来说歌。歌曲的演唱者之一呢，科曼也是参演了这部影片的。演完之后呢，他就跟导演说，他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希望能够用音乐的形式把影片的故事跟自己的感受给诉说出来。导演说，哎，不错呀，小伙儿，而且呢，电影的主题曲现在正好还没人干，没人做这事儿。于是呢就把这个活呢安排给了他。随后呢科曼就找到了约翰传奇，在他的帮助下呢俩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首 Glory 荣耀这支歌啊，传奇唱荣耀是不是很配哈、啊、一下分享这首传奇和科曼一起演唱的荣耀。 One day when the glory comes it will be ours it will be When the war is won, we will be sure, we will be sure. Oh, glory. Glory. Glory. Oh, glory. Glory. Hands to the heavens, no man, no weapon.Formed against, yes, glory is destined. Everyday women and men become legends. Sins that go against our skin become blessings. The movement is a rhythm to us. Freedom is like religion to us. Justice is juxtaposition in us. Justice for all just ain't specific enough. One son died, his spirit is revisiting us. True and living, living in us. Resistance is us. That's why Rosa sat on the bus.That's why we walk through Ferguson with our hands up. When it go down, we woman and man up. They say stay down, and we stand up. Shots be on the ground, the camera panned up. King pointed to the mountaintop, and we ran up. One day, when the glory comes, it will be ours. It will be ours. Oh, one day, when the war. Now the war is not over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现在的这首歌曲是 Glory， 来自电影《塞尔玛》的主题曲。我估计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所有提到的歌，名气最大的估计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第86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那就是《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那么关于这首歌有多火，创作过程如何呢？相信各位已经了解了很多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别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这歌，还有《冰雪奇缘》这部影片。虽然说这部影片是2014年在国内上映，但是呢，直到今天，挺好，直到今天三四年过去了，依然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这一点呢，我们的编辑小杜就特别有感受。他的外甥女儿呢，今年3岁半，《冰雪奇缘》看了十几遍了，还没看腻。那么相关的什么服装啊、家具啊，不是玩具啊，给家里买了一大堆。但是呢，在外面看到安娜和艾莎的娃娃，还是走不动道，妈妈我想要哈。估计呢，这部影片对于孩子们的影响真的是不亚于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猫和老鼠》。那么影片呢，之所以能够这么长寿，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一方面呢，故事本身很吸引人，这不用说。另一方面呢，就是迪士尼最近几年对于这个大 IP 的开发，抛开周边商业产品不说哈，最近几年迪士尼打造了很多《冰雪奇缘》的衍生短片，有的呢就是作为节日特辑推出的，还有呢就是在新的动画电影上上映之时推出的，可以说呢是把这个招牌做到了细水长流，让人想忘都难。当然呢，尤其是孩子哈。而作为这个 IP 的另外一个招牌主题曲 Let It Go 自然也是无法让人忘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由 Demi 洛瓦托演唱的 Let It Go。 那么这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么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use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Up here in the cold thin air, I finally can breathe.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ut I'm too relieved to grieve. Let it go.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震又防潮。美潮 Ma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 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质量还不错，但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调整穿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在大周末的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大家中午好，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过去十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来致敬在明天即将召开的第90届开幕的第90届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哈。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估计是目前名气最大的 Let It Go， 也就是《冰雪奇缘》的主题曲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这个孙五年他说，这个真的是笑死我了，他说当时我把这首歌的歌名听成了 Let It Go， 艺名是不是姑娘们上还老爷们上呢。好吧，这个 Rehearsed You 说了，迪斯尼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当初呢，他们为了这首歌曲改变了原来的剧情。最开始他们想把艾莎设定为邪恶女王，但是呢，这首歌的气质更像是一个被人误解的女孩，所以说他们就推翻了之前的剧本，重塑艾莎的形象。山水南里说，这歌真的是有毒，真的。每一次儿子不听话，我使足了劲骂他的时候，孩儿的爸都会用这手机放歌，基本上单曲循环3遍之后，我跟儿子就一块儿唱起来，气儿也消了。看来真的是 Let It Go 啊，让它过去了哈。好吧，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提到了山姆·史密斯演唱的《Writing Sound》，我不想知道，那是第8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那么要说007系列呢，最近几年可以真的算得上是最佳原创歌曲的专业户。其实我觉得啊，是因为人找得好，再一个编曲也好哈，你不拿奖都难。那么第85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呢，也是007系列大破天幕危机拿走的。而且呢，演唱者也是一个英国人，就是阿黛尔。 那么和桑姆的那首歌相比呢，阿黛尔演唱的 Skyfall 天幕坠落就非常007了哈。编曲方面的制作人蒙蒂诺曼集合了很多007的元素，做出了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但是呢，其实歌词内容和007的关系也并没有多大，哈哈。当时呢，剧组向阿黛尔邀歌的时候，阿黛尔是想拒绝的，呵呵。他说呢，他只会写个人化的东西。但是呢，导演萨姆·门德斯坚持让他继续创作这歌，即便是你个人化的也没有关系，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感觉。后来呢，阿黛尔就把自己坠入爱河的情感经历和这部影片的一部分情节融在了一起，写出了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由阿黛尔演唱的第85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 Skyfall， 来自007大破天幕杀机的这首主题歌啊，一起来分享吧。 Stand to our face it all together. Skyfall 来自阿黛尔的演绎，这是第八十五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来自影片007大破天幕杀机的主题曲。萧小然说了啊，感觉阿黛尔的 Skyfall 一共火过两次，第一次呢是刚推出的时候，第二次是 Sam 唱不祥之兆的时候。当时呢很多人听完 Sam 的歌曲重温 Skyfall， 听完了再把两首歌做对比，嘿嘿，我也是这样的。小七说了，希望下一部007的影片内容呢能够比主题曲更精彩一些。嗯，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哈。张知己说了，第一次听 Skyfall 还是高三，当时呢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放，哎，好怀念我的高中时代哈。看来真的是啊，每一首歌带给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我的记忆是立体的，就是我想起来那个歌曲当时的那个时光的那一段事情的时候，如果说闻到什么味道的话，比如说纸的味道啊，这个橡皮的味道，或者说手机的味道，什么东西的话，我也会记在一起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可能呢也会有略显小众，那就是第84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电影《木偶大电影》的主题曲，由布雷特·麦肯齐创作的《男人或者木偶》。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由迪士尼出品的，灵感呢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部影片，叫《大青蛙布偶秀》，讲述的是男主角沃尔特和众多木偶一起拯救木偶剧院的故事。因为影片呢没有在咱们国内上映，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呢对这部影片都很陌生。那么主题曲《男人或者是木偶》有两个为布偶角色的配音演员来演唱的，那么这两个配音演员的来头呢也不小，一个是活跃于美剧界的杰森·席格尔，还有一个呢是在 DC 宇宙中扮演超人女友的艾米·亚当斯，还不错吧。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夺奖的时候呢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的，因为组委会把奖颁给了歌曲的创作者布雷特·麦肯齐，那么他呢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并没有对演唱这首歌的两位演员道谢，这个细节呢让很多影迷感到不公。不过呢我们也是宽容一些心态来看待吧，没准真的是忘了，可能上台太过紧张啊等等这样的原因哈，表示谅解，但是呢歌曲好听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布偶大电影》的主题曲，由杰森·席格尔和艾米·亚当斯演唱的《男人或者是木偶》。 I reflect on my reflection, and I ask myself the question.What's the right direction to go? I don't know. Am I a man or am I a muppet? Am I a muppet? If I'm a muppet, then I'm a very manly muppet. Very manly muppet. Am I a muppet?Man. I look into these eyes and I don't recognize the one I see inside. It's time for me to decide.If I'm a 这是来自杰森·席格尔和艾米·亚当斯演唱的《男人或者是木偶》，来自影片《布偶大电影》的主题曲，也是第84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回顾的是过去十年当中奥斯卡奖的最佳原创歌曲，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在好莱坞呢，真的有很多堪称大神级的音乐人哈，比如说为《玩具总动员》制作配乐和主题曲的兰迪·纽曼。在2011年的时候，他凭借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第三部的主题曲 We Belong Together， 我们属于彼此，第二次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啊，第二次拿奖啊，很正常嘛，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嘛。确实哈，拿过两次奥斯卡奖是大有人在，但是能够做到像兰迪·纽曼这样哈，一出手就是精品的人真不多。咱们看啊，从1982年第一次提名奥斯卡到现在，他呢一共获得了18次提名。1982年到现在2018年，整整36年，一半都是人家的提名，还不厉害吗？可能有朋友还会说哈，这提名嘛又不是拿奖，对不对？如果说仅仅是提名的话，你的制作的这个费用啊，这个影响力啊，还有你的级别啊，都已经会翻好几倍，更别说拿奖了哈。所以说还是相当厉害的。当年的《玩具总动员3》上映的时候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都是带着怀旧的情怀走进电影院，想去看看这个阔别了11年的系列能够带来什么新的故事。而兰迪·纽曼在创作《We Belong Together》我们属于彼此的时候呢，主打的就是回忆。那么歌词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比如说有一段翻译过来的歌词呢，就是这样的：遇见你的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日子，我猜你的感觉也是这样，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所以请不要忘记，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剥夺你，我仍会与你同在，我们属于彼此，不信你就看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吧。 Wait and see. It's gonna be this way forever. We Belong Together 来自《玩具总动员》第三部的主题曲。听众摇板的滑板鞋说了哈，他说当年呢，我就是从《玩具总动员》开始爱上皮克斯和迪士尼的哈。2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一次长假呢，都会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感受《玩具总动员》的魅力。愿他们呢拥有勇气和梦想。康康也说了啊，看第一部《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呢，我和安迪一样大，大学时候看了最后一部，安迪呢也上大学了，故事也结束了。如今呢，我已经进入社会，安迪应该也长大了吧。很多人呢可能都会觉得音乐类电影斩获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呢会比较容易，其实呢不是这样，故事和歌曲质量哪怕有一个表现平平，真的是都无法获奖的哈。那么在过去10年当中夺得最佳原创歌曲的音乐电影呢，音乐电影哈，大家注意听，音乐电影只有4部，乍一听觉得好像是只占了 40%， 但其实呢更多的音乐电影是有被提名但是呢没有中奖。过去10年呢获得过提名的影片一共有35首歌，其中有19首都出自音乐影片，真正能够得奖的只有4首。那么从这个数据再来分析呢，就能发现音乐电影拿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难度其实更高。在2010年举办的第82届奥斯卡奖上，音乐影片《疯狂的心》拿下了最佳男主和最佳原创歌曲两个奖项。题材上来说呢，这部影片还是有占优的。它呢讲的是一个酗酒成性、人生正在走下坡路的老乡村歌手，在一名女记者的帮助下重新回到生活轨迹上的故事。那么影片的男主角呢是杰夫·布里吉斯，他呢虽然是一个演员，但是呢非常喜欢流行音乐。至今呢他已经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其中的一些歌呢还被做成了唱片，所以说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分享这一首 The Weary Kind， 狂野的心，来自电影《疯狂的心》。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You called all your shots, shooting a ball at the corner truck stop. Somehow this do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lose your m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fall behind.Up your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 The Weary Kind， 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首歌呢只听一部分哈。那么我们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必须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2008年第81届奥斯卡奖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7个大奖的现象级影片，由丹尼·博伊尔执导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首歌曲叫 Drive Home， 赢了。那么这首歌呢一定听起来特别棒哈，但是呢有意思是这首歌是从别的影片当中抢过来的，还不是为这个电影原创的哈。好吧，我们节目最后呢也就来分享这首歌曲 Drive Home 赢了。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आजा 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है,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जमाने के तले है,